为品牌传播强势助力。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告诉我就没接受这邀请。

在红红的夕阳肩上，也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，它翩翩的应声而落。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驼铃，像一封古早的信。你转过了身，深深锁上了门。